听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会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以及找到花椒直播平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活力982的房间，以及通过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现在看到我们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和我们互动起来。 没错， 今天是一个周四的早晨， 周四的早晨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下半个时段啊，第二个时段同样会有两位杰出的青年代表做客我们的节目。早上也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两位青年代表呢，是关乎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啊，其中有一位呢还参加过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啊，非常的帅气， 厉害了。 那在后一个时段呢，也会跟两位青年代表一起来分享属于他们的非常励志的故事。 好。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带给大家属于今天的早间的资讯哈。上来呢会先说一件我觉得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是关于这个空气质量的。其实一到了秋冬呢，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个空气质量的。那今年呢明显感觉到了好转，不知道在北京河北啊京津冀的这个小伙伴们是不是也有同感。 没错，国家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呢，2017年的11月，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PM2.5 月均浓度范围是46到91微克每立方米，平均是6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37%。降幅排名的前三位的城市呢，也都是我们在附近的这个兄弟城市啊，比如说有石家庄、 天津啊，还有我们北京啊，分别下降了是54.1%、54%和49%啊。有网友朋友们就说了，京津冀地区的小伙伴们是不是又找回了记忆当中的蓝天呢？ 嗯，今年真的感觉到这个空气，就是空气好的天数增多了哈、 对，没错。 而且这个不仅是经常有大风天，有的时候这个风不是很大的时候，天也是很蓝的。 哎， 那通常大家说呢，这个大风和空气质量不可兼得哈。今年我觉得有很多这样双赢的天儿。 其实带给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好处就是在冬天啊，大家可能觉得天冷，不是特别爱出门啊，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天气不是特别好，也不喜欢出门啊。这个给我们带来直接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去选择在冬季开展一些室外的活动啊。比如说大家冬天都不爱动了，我们可以天好嘛，对吧，天好我们多活动活动。对。 其实关于这个空气质量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视频哈，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就是关于今年的这个空气质量，诶，为什么会提升的这么好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的改变呢？大家的这种主观上的这种感觉就是诶，蓝天多了，但是从数据上来看，究竟多了多少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这条新闻。 对， 但是可能现在这个暂时这个视频还没有导过来，我们稍等一下啊，稍安勿躁，待会儿给大家放出这一条视频。刚刚这个孔文也说了，说这个天好了之后就比较适合大家这个户外活动了。 没错 啊，这个北京的初雪一直没有来哈，但是在这个 我也想跟大家聊聊聊这个事儿。 对，但是在这个更北方的城市啊，初雪早就来了。这个初雪来了之后就有很多的户外活动。 没错， 比如说 往女孩脖子里塞个雪球啊。 你这叫户外活动呀。 啊，对，就大家打雪仗嘛，对吧？我们最通常的就是比如说打雪仗堆雪人。 是的、打雪仗堆雪人。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项劳动也属于户外活动， 扫雪是吗？ 扫雪。我还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哈，说这个下雪就是命令，对吧？一下雪了哎就得扫雪。说的是呢，在这个大连的一所高校啊，这个门卫大爷嫌学校的学生们堆的雪人太丑 啊，先学生们堆的太丑。 对，然后呢就给大家这个这个示范了一下啊，自己这个堆了一个非常有爱的这个雪人啊，堆出来之后让大家都觉得哎特别可爱，然后争相的合影 啊， 然后就是学了这么一手吧。看来这个堆雪人的技术哈，现在是不是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快要失传了？ 哎，我觉得有可能。我们给大家这个给网友朋友们靠手机上啊，现在有张这个图片，这个大爷堆的雪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现在看一下。就是首先这个雪人的形制是非常精致，大概有这个一米左右啊高啊，脖子上比如说还系了一个这个是什么东西，这叫 红领巾 啊，红围脖。然后还给这雪人呢做了一个帽子，做了一个圣诞老人的这个帽子，然后还有这个给他做了很精致的扣子。就是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首先啊，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东北人可能比较豪放啊，比较豪放，有时候这个说话可能感觉嗓门也比较大，对吧？你 比较直率。 对，你觉得当时大爷就是这个场景的时候，你觉得会是就说孩子们，你们堆那雪人太丑了，我大爷给你们堆一个，你觉得是什么呀？ 其实大爷呢就是在这个采访中哈说了这么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觉得这个年轻人们堆的这雪人哈不像雪人啊，堆的有点粗制滥造。 粗制滥造哦。 然后他觉得他可能小的时候啊堆的这个雪人就是形神兼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现在天气好了，虽然是冬天，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多参与一些户外活动。就像刚刚孔文说的哈，他觉得现在的学生确实是天天不是坐在书桌前就是拿着手机屏幕。对吧，确实缺乏这种户外的活动。你也告诉大家今年确实是天好了。 对， 而且这个天好了之后就应该多出来活动活动。 没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就在想着大爷一说大连嘛，对吧，东北人。你们堆的哪有雪人啊，你们呢，是吧，大爷给你们堆一个，完堆完之后看见没，雪人已经不是当年的雪人了，你大爷还是你大爷。我自己脑补的一个场景啊，人想象力比较丰富。 来带给大家这个早上特别提神醒脑的一首歌。 not good, I don't understand.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eave, will you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all I need. This ain't love, it's clear to see. But darling, stay with me. Why am I so emotional? No, it's not a good look and some self-control. Deep down I know this never works. But you can lay with me so it doesn't hurt. Oh, won't you stay with me? Cause you're 大家有没有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感受到一些提神醒脑呢？ 哎，对，然后你看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小川同学说早早早，哎呀，早起的鸟有虫吃啊。 嗯，早早早，大家早上好。 然后马明儿也跟我们打招呼了啊，早，马明儿。 继续跟大家分享属于这个早间的资讯。那时间越来越临近2017年底了， 怎么讲？年终岁尾。 是的， 是不是？ 有一件事就会经常发生， 盘点。 是的， 各种各样的盘点啊，大家 各种各样的盘点和总结。 对，最近呢，就是大家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看到不同的比如说对这个一年当中的一些事件呢、热点呢、乃至于说一些关键词啊， 是的， 会出炉一些这样的盘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同样不能免俗的给大家带来我们收集到的手上一份这个盘点的资料，有些有趣的东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这个资料来自于哪儿呢？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哈。因为从这个搜索引擎中，大家搜索的这个频率和频次，能够感觉到大家在关注什么，在关心什么。所以这次呢，这个百度的沸点国人搜索榜单开设了年度热搜榜、年度文娱榜、年度现象榜三大榜单，然后这三大榜单里面呢，还有很多的细分，比如说国内、国际、科技、娱乐、人物，18个领域的子榜单，共180个热门话题，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对，这次的这个百度热搜榜呢，它是以全体网民，就是在2017年啊，就是今年的这个百度搜索数据为依托不设专家评委，不进行线上投票，然后也就是大家其实在，比如说在百度当中，我去敲哪些字，我搜哪些东西，都会被记录成数据，然后汇总这个数据，跟大家呈现出来的这样一份这个榜单。所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大的代表性和可信性。 是的，因为它是相当于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指头投票的啊， 是这样。 而且确实是一个民意的表现哈。我们来看一看年度热搜榜的十大国内事件，排在第一名的是“一带一路”论坛开幕。 哎，这个必须是大事儿。 嗯，大事儿，而且是跟政治有关的哈，跟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展有关的。看来这个大家国民还是非常的关心。 对对对。 然后呢，第二是国家乒乓球队退赛事件，第三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确实是非常的吸引大家的眼球哈。 哎，对对对， 不仅是这个访华的主要的核心的一些外交的这个礼仪，其中还有一些花边，比如说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外孙女儿，对吧，说中文，比如说这个大家逛故宫，对吧，比如说这个国宴的菜单，可能这些比较接地气的话题，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哎，没错啊，比如说还有这个列出来的十大科技事件，首当其冲的就是阿法狗对战柯洁。因为这个他们的论战其实也不仅仅是今年的热点啊，其实在以前的对战当中也会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个可能会涉及到大家以后面临的这个即将到来的也是爽爽非常忧虑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来了之后我到底怎么办呢？ 对吧， 我觉得等到人工智能时代非常成熟的时候，大家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会想起这个柯洁对战阿尔法狗，会觉得哦，那个时候其实人工智能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强劲的信号了。 对， 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一个时代的开始，就已经就在我们身边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哎，对。 然后第二大这个科技事件呢，是首列智轨列车上路。第三个呢是超级高铁全面测试。第四个是呢 3D 打印柔性心脏诞生。 哎， 总之都是一些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的科技事件。 对对对对，这个科技事件其中有一个最贴近的就是大家不知道今年这个花没花这笔钱啊，就是智能音箱的热卖。 智能音箱 啊这是一个风口，小风口。 小风口啊，天怎么着， 没有在关注 啊，在关注， 在关注啊。 你买了吗？ 我没有智能音箱，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蓝牙音箱。 很好的蓝牙音箱 啊，它也是一个比较概念的，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叫猫王音箱。是非常像这个老式的收音机。 是不是那么大那个？ 我是这么大的一个。 啊，你的比我的高级。 我的特别大。 啊，然后还有就是，十大网络流行语。十大网络流行语。 我觉得这个好猜。 对，这个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猜一下啊，就是。就现在很多这个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口头语。 是的。 你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可能大家经常会提到的，这是后半年起来的，应该是叫打 call。 打 call。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加油。 对，就 那啥， 声援你啊。 声援，对啊。 支持你。 对对，这个意思。然后大家。 然后这个年终的时候特别火的啊，伴随一个娱乐综艺节目 Freestyle。这确实是太火了。 没错，哎，这个它是排名在这个第一位的， 第一位的， 这个后来居上的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位就是打 call。第三位呢是 dis。第四位是皮皮虾，我们走。 对， 就很多，其实我都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求锤得锤啊，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个网络热词是所指在哪里？ 对对，所指是在哪里？然后啊，这个跟大家就是聊完了啊，就是扎心了，老铁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现在大家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啊，然后撸起袖子加油干。这个我们用在工作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经常现在做的一个手势，比心。 比心 啊，然后就是 我最近特别这个在微博上有一件事情被挖出来了，就说这个比心的鼻祖 啊， 是这个赵雅芝，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我知道 比心， 那是 鼻祖。 对，我 来自2000年前的比心。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这个真的怎么讲，就是早期的或者叫第一代女神级的人物。是不是？ 现在仍然是女神。 现在仍然是女神。还有比如说啊，尬聊啊，然后就是还有在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最近大热的这个游戏啊，绝地求生。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在男生中非常 啊，不，并不是男生， 男生女生都喜欢 啊，并不是男生。我最喜欢的一个的玩这个的游戏主播就是一女孩 啊， 对对， 说明这个非常的普适哈。 啊，对对对，没错。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年度文娱榜吧，啊，这比较有意思。今天我们线下的消息会跟大家分享很多跟电影有关的消息。那先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2017年的十大热搜电影，排第一名的，哎呀，毋庸置疑啊，必须是《战狼二》。 对对对，票房和口碑啊， 是的，必须是《战狼二》。但是我看消息说，这个《战狼二》冲击奥斯卡失败了啊，这个最佳外语片啊，希望这个吴京再接再厉啊，拍出更好的作品。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文化上的差异。 对， 是吧？ 可能好像这个奥斯卡的这个最佳外语片哈，比较偏重于这种更小众一点的啊，更奇特一点的这种主题和题材。 铁达尼号， 对，那是可以参评这个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啊。我们说最佳外语片，最佳外语片，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比如说我看过这个《比海更深》啊，是关注这个老年人的安乐死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比如说民族问题呀，比如说这个这个儿童的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啊，这样的一些有点忧国忧民的这样的话题啊，比较容易受到关注。可能这种爱国主义题材的啊，主旋律的啊，可能是这个奥斯卡比较少关注的一个面向。接下来十大热搜电影第二部《速度与激情八》。 速度与激情八，哎呦，这个好像还会接着出是吧？ 应该会吧，因为这个 IP 已经变成了一个我觉得是有固定粉丝的这样的大 IP 了。所以何尝为什么不出呢？ 对，而且是这个就是很成功的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一个 IP。 是的， 而且大家也并没有觉得我去烦了，我去厌倦，或者说还是会怀着满心的期待看下一步咱这车开到什么程度。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爆米花电影，我们说爆米花电影就是不用太动脑子哈，你进去你就随着它的这个电影的节奏，你就任自己身体的这个肾上腺素使劲分泌就行了，然后嗨一把啊，出来之后故事不记得都没事儿，就是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就是供大家娱乐和休闲的这样的电影，所以继续拍下去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和刺激，我觉得是应该是会被市场认可的。 对，没错没错啊。 接下来呢是西游伏妖篇，然后呢就进入咱们这个国产的很多电影了哈，羞羞的铁拳、悟空传啊， 对， 今年也编剧来过咱们的微笑， 没错， 敦刻尔克、大闹天竺， 然后 最后一名是寻梦环游记啊，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影响链还有点短哈，如果它是年终上映，我觉得它能再排靠前一点 啊。你给出了它很高的评价。 也没有很高的评价了，只是说这个福克斯的动画电影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就确实它这个包装啊，然后这个做得比较精良， 做得比较精良啊。好，我们说完了十大热搜电影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十大热搜的剧集。那么排名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民的名义》这部剧，无论是它在题材上的一种开创性，还有就是大家产生的广泛的影响、话题的热度啊，是毋庸置疑的登上了榜单的第一名。 而且确实这种政治里的反腐剧哈，是第一次有这样强劲的势头，占据着大家的注意力哈。 没错，而且 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对对对，而且是众多实力派的演员加盟这部剧啊， 是的， 贡献了非常好的表演。 首先有一个非常好的剧本， 对， 然后再有一大群的这个实力派的演员来支撑它，呈现出这样一部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一样的这样的电视剧哈。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像大家可能也是前段时间热议的《我的前半生》这个可能靳东又再一次被追到了这个男神的高度。 我觉得靳东今年应该会在这个十大热搜人物里边占有一席之地。 十大热搜人物 有 我们看一下啊，十大热搜人物 没有这个十大热搜人物，有十大人气尖叫明星哈。 对对对， 但是靳东没有上榜。 对对，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根据这个网民的年轻程度还是有关系的。可能更多的 但确实这两年这个比如说靳东比如说这个《我的前半生》里另一个演员 就是演那个马伊琍前夫的啊，也是变得比较火。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都是属于这个，成名比较晚的一些大器晚成的这样的男演员。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嘉义叔应该上榜。他最近不是霸着屏的吗？前段时间是靳东，最近不是他吗？ 他不是在蜗居那会儿就已经火过一回了吗？ 哦。那会儿叫火，现在叫霸屏，还是两种状况。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有《大唐荣耀》《楚乔传》《欢乐颂二》哈， 《 那年花开月正圆》等等。 对对对。 总之，除了这个《人民的名义》之外，其他的一些电视剧，我觉得分这么两种，一种是这个都市剧，我们叫像《欢乐颂》，像这个《我的前半生》，跟大家的生活特别的贴近；另一种就是偏这种玄幻、魔幻、古装题材的。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个百度热搜啊，还列出了十大网红，像什么，这个网友朋友们必须跟大家交流一下啊，看大家认可不认可。冯提莫、MC 天佑，像什么陈一发，Papi， Papi 酱 ，Papi 酱，对对对 ，Papi 酱，然后吴五开、大胃王、蜜子君，张大奕、艾克里里，然后这些人物，不知道大家这个在网络当中是不是他们的粉丝啊？我是冯提莫的粉丝 啊，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提莫确实是唱歌非常棒。对啊，你 我就不搭这茬了。 你不搭这茬是吧？啊，哎，你知道大胃王蜜子君是谁吗？ 我知道 啊，这个 我知道， 啊，这个知道是吧，啊？ 这是一个吃播的博主。 哎，对对对，就是， 博主 吃的东西，这个小姑娘，哎呦，这个食量 超级能吃， 确实是非常惊人啊。然后这个 感觉他那不是胃 啊， 麻袋。 对，然后就是可能跟大家引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猜想啊，他吃那么多之后，一会儿他吐不吐啊，是吧？真能消化了吗？啊，但是确实还是人家就是一节目啊，咱就看看就行了，因为他确实不是凡人，平常大家咱别那么吃，这肯指定撑着。 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刚才的年度娱乐事件哈，和年度的这个大家关注的事情。 我们再给大家把这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说，就是十大国民骄傲，我们也跟大家这个 好 说完之后，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跟大家的互动。 好的。十大国民骄傲排名第一的是国产客机 C919。 哎，第二位是海域可燃冰试采。 第三位是一箭三星的发射。然后是女排再夺大冠军杯。 对， 哦， 还有复兴高铁运行。 天舟一号的发射，国产 航 母的 下 水。 哎，对。 总之呢，就是这些我觉得是咱们国产的一些科技的产品吧。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就是国家现在整体的一个欣欣向荣，整体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势头和状态，然后所以才体现在这些领域当中。我觉得也包含了很多的领域，包括这个我们非常这个尊敬的袁隆平院士又宣布了他的重大的科技成果。 有这个农业的， 对， 有这个关于交通运输的交通工具的， 没错， 也有关于航空航天的，还有体育领域的。 对对对， 能感觉到2017年我们还是挺骄傲的。 对对，非常骄傲。我觉得这个也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我们新近诞生的一些成果和进步也会直接反映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来回味一下，送给大家一首歌。 Fire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找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同时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还有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这个主持人还有嘉宾一起的互动。 哎，没错，我觉得再次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今天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直播啊，直播推流，我们打的这个标题叫做公平正义的声音。 是的， 因为在今天啊到九点啊八点半到九点半 这一个时段， 对对对， 会有两位这个维护咱们社会和咱们的这个国家公平正义的两位使者吧，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北京榜样故事啊，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啊，叫北京青年榜样。那我们也等待一下这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呢，我和孔文想跟大家聊一聊跟电影有关的事儿 啊。咱先打一招呼啊，一家说帅哥美女好，哎呦你这么叫，那早上好美女。 一家你好美女。 一家美女早上好啊。对， 刚刚我们也跟大家说了说这个2017年的年度电影哈，排在第一名的是《战狼二》。 战狼二 啊，但2017年应该说有很多非常有话题性的电影。 对，你 包括到了这个年底了，也有一部特别有话题性的。 对，那可能就是因为时间上的晚啊，大家可能这个热度还没有起来。 是的， 但是不代表它不能够上这份榜单。 是的啊，就是最近在上映的这个冯小刚、冯大导的芯片叫芳华， 哎，对，芳华 确实是，刷爆了流量，我觉得啊，无论是这个微博、微信朋友圈，大家都在刷。刚刚跟那个孔文简单的交流了一下，发现我们俩都看了这部电影。 对对，看了。 孔文评价很高。 我感觉还是可以的。 主要因为女演员好看。 这必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确实好看。 对对，确实是好看，而且见到了一种就是，女孩子女性的美啊，在另外一个年代，因为那个毕竟不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啊，在那个年代，以那个年代的比如说这个衣着呀，他们的这个言行体现出来之后，我觉得也是就是单纯的，首先作为一个男性观众啊，欣赏一种女性的美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出来之后一个直观的感觉，我觉得没错，我说这就是可能就是电影应该有的样子，就是刚才爽爽也提到的，就是非常有胶片感啊，非常有质感的一部片子。 是的，说到这个片中的美女们哈，其实有两个镜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不给这个没有看过芳华的小伙伴们剧透了，但是大家可以关注这两个镜头哈。第一个是有一个大美女吃西红柿，这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特色， 碎的， 对，就是吃这个放在凉水里的西红柿，就跟咱们现在吃苹果 对 差不多哈，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好的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水果，西红柿呢就是在水果和蔬菜之间吃西红柿的那个表情，我记得还是在一个夕阳西下的一个户外哈， 对对对。 另外呢就是同样一个女主角啊，吃雪糕，哎呀，我觉得这两个镜头就是很诱人， 很诱人是吧？我觉得你这个点抓的是 比较奇怪，是吧？ 不是，你这个点抓的不是，我觉得是非常独到，而且是有 有见地、有见解的这个点，你知道为什么吗？ 像男性的眼光，对吗？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因为这部电影也确实得到了这个，无论是普通的观众啊，还是就是说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精英啊、大佬啊，都去为这部电影叫好 打 call， 打 call 啊，对。然后其中也包括了马云马总， 还包括了韩寒， 对。然后马总在微博当中去这个评价赞扬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个发的那个截图，就是穗子在吃西红柿那个镜头 啊。 对，所以你的观点很啊， 是的是的， 很、 就是、 很独到嘛。 反正就是关于吃西红柿和吃雪糕这两个镜头会一直在我心里徘徊 啊， 久久的停留吧，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啊。 那今天我们跟芳华，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芳华呢，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哈。这个没有看过电影的小伙伴可以去这个电影院里感受一下那个年代独特的美，一种非常真挚啊，非常淳朴，非常天然无雕饰的这种美， 没错， 然后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芳华的这个取景地啊，终于被发现了， 哎，对，然后 就像刚刚孔文说的这个那个感觉特别好，是吧？ 感觉特别 有胶片感，这种胶片感在哪儿拍出来的呢？ 在哪儿拍出来的呢？就甭管它在哪儿拍出来之后啊，这个地儿自要是给大家扒出来，就是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天然啊，没有去雕琢，没有过多的商业化的这么一个地儿， 有年代感的地方 啊，有年代感的地方。但是呢，就是一旦被这个电影就带红了之后，因为之前会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儿，某部这个真人秀或者说娱乐节目或者说电影带火了一个地儿之后，大家就全都去了。 我就记得这个《爸爸去哪儿》火了之后， 雪乡， 这他们去了很多很多的小村子，他们去的都是这种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 啊。 小村子啊，然后小渔村全火了 对呀、啊、 他们第一站就去的是北京京郊的一个小村子 啊， 叫状元村吧，还是叫 状元村， 我忘记了哈，具体这个村的名字，反正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了。 哎， 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 APP 哈，这个 APP 专门就是帮大家去找寻这些电影里的取景地的， 就觉得这个事情也确实是两面性的，它可能就是会给当地的这个居民啊，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收入，可能会拉动当地的经济， 是的 啊。但是如果说真的作为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没有雕饰、没有商业的一个地方，一个很适合大家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人太多、过度商业化的话，这个地方啊、对吧，可能会差点意思。 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些我们叫处女地的开发吧，这种商业化的过程，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能够兼顾的这种方法，比如说哎，如果这个地方它这个没有被开发过，对吧？那可能它的这个住宿条件啊和一些旅游的设施可能就不是特别完备， 对 啊、那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能不能提升这些配套的品质，同时不破坏它的一些比较核心的这个景观啊，或者是景点呀、或者是说整个这个地方的一个味道。 对，你知道网友朋友们现在怎么说吗？网友朋友们说你们俩太操心了，这地儿是哪儿？赶紧告诉我。 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来自这个云南。 对，风景大美的云南啊，蒙自市，不知道 蒙自市 不知道有多少听友和网友听说过这个地儿。反正 我听过蒙自的石榴。 我好像在印象当中也听过这个名字，但是确实没有更多的印象。 蒙自的石榴是很有名的， 蒙自的石榴有名啊， 是一个小镇子吧啊，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蒙自的这个图片。 哎 啊，这个其实在这个镇子里呢，最主要的就是它有一个小火车站啊，这个火车站是一个老火车站，然后呢有一些这个啊，大家现在看到就是这个女主人公穗子哈，在这个火车站的一个场景。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看啊。就是同样的一个，这是做了一海报，我们把穗子去掉啊，大家看，就这个就是那个，看， 真的是老火车站呢。 对，真的是一种老火车站的感觉、啊，非常有质感。 因为它旁边的这些站台啊，一看都是砖混结构的。 没错，这个火车好像也是，通常是它虽然不是绿色的，但是形式应该是差不多，就是通常那种绿皮火车。 是的， 咯噔，大家坐火车的时候。 绿皮火车，黄砖老瓦， 没错，大家 有一种节奏突然慢下来的感觉。 对，这个得管它叫巷子还是叫什么东西？这个， 估计是人家的主干道呢。 对，然后 总之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商业地产哈，完全没有起步的感觉。 对对， 还处于这个很多的平房都被很好的保留下来。 嗯嗯，对。然后呢，其实蒙自呢，其实它还是有非常这个久远的历史的啊。我们这也搜取了一些资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 说这个自古以来呢，蒙自就是云南的历史名城啊，它的名气可能被过多的，比如说什么大理啊、昆明啊、丽江啊， 嗯 啊，可能被他们有所掩盖。然后，尤其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这里成为了云南第一个海关啊，建立了云南近代的商业文明啊，人们在这儿建了比如邮局呀、火车站呐、电报局呀，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过去遗留下来的法租界的遗址，它也是一座充满法式风情的小城， 就是又老又洋气的感觉。 哎，对，还带着这个些许的异域风情。 是的，不知道现在这个蒙自市是不是已经有很多的游客涌进去了哈？这个如果在周边的城市的小伙伴，其实可以采取这个自驾的方式去看一看。如果你喜欢《芳华》这部电影，可以去亲身的体验一下。走到电影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条非常短的消息哈，就是今年其实有一部电影，就这个也是口碑爆棚，对吧？摔跤吗爸爸， 印度电影。 是的，然后这个我们叫印度的男神吧，这阿米尔汗， 国宝级别， 国宝级别的， 对，跟我们大熊猫是一级别的。 是的，国宝级别的这个影帝啊，男神阿米尔汗。那他呢很快又出了新片了啊， 新片，对， 他的这个产量很高啊， 就还行吧，我觉得是不是 一年一部的这个速度，我觉得是非常快了。 一年一部啊，他们那边是不是没人可用了？ 阿米尔汗的新片叫《神秘巨星》，定档2018年1月19号，也就是说再过一个多月啊，大家就能看到这部阿米尔汗的新片了。这部新片呢，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这是阿米尔汗比较，就是他一直以来的一种风格和比较喜欢的一个故事的套路吧，就是励志啊。说的是出生在小城镇穆斯林家庭的伊西亚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歌手啊。那么其实讲的就是他最终成为了这个神秘的歌星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那这个电影呢是今年10月在印度上映了， 口碑怎么样？ 口碑非常非常好， 又非常好。 在这个 你看我说他们那儿没人可用的，没人可看，我只能看阿米尔汗。 国际级的这个电影打分的平台上IMDB 哈，评分达到了8.4，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分了。 对， 看来这个只要阿米尔汗一出马这个口碑票房全都有。 1月19号，这个应该是还在春节前。 春节前，就是下个月。 下个月，对， 我一定会去看的。 很期待这部片儿。 阿米尔汗的片子还是挺值得看的 啊。好，所以说，爽爽给大家这个隆重推荐啊，小伙伴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部片子，是阿米尔汗的新片《神秘巨星》，在2018年1月19号上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送给大家一首歌，待会儿回到微微笑。 Those distant days all song you let us fall die. Let us hold each other. Lonely water, lonely water. Won't you let us wander? Let us hold each other. 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Hold back the river so I stop for a minute and be by your side. Hold back the river, hold back. 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Hold back the river so I stop for a minute and be by your side. Hold back the river, oh. Lonely water, lonely water. Won't you let us wander? Let us hold each other. Lonely water, lonely water. Won't you let us wander? Let us hold each other.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微微一笑哈，刚刚跟大家聊了芳华以及阿米尔汗的芯片， 嗯， 啊，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往回聊了啊， 嗯，对，回往回聊。 今年是2017年， 嗯， 20年前， 2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伟大的电影。 20年前香港回归了， 对， 嗯， 有一部伟大的电影上映了。 伟大的电影，嗯，是 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啊，哎呦，九七年 其实是在美国当地上映。 嗯，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我印象中哈，我应该是98年能看到 啊， 在国内的院线。 嗯， 当时在国内也是，真的是我口那时候都没有说叫爆棚，口碑爆棚，没有这个词哈，但是确实是街头巷里大家都在议论这部电影。 嗯， 而且我记得当时有很多这个山寨的跟电影有关的这些小周边， 嗯， 就钥匙扣啊， 嗯， 什么这个，你当时小嘛，年纪小嘛，什么小的这个小卡片啊， 嗯， 小镜子啊， 嗯， 上面都印着这个主人公的照片。 嗯， 好，那今年也是泰坦尼克号上映20周年，大家又开始去回溯之前上映的这个故事了。嗯， 对，九七 很有意思， 97年98年那会儿我刚可能1-2岁吧，所以说那会儿没看过这个片子。你看过，要不你给大家讲讲你看的这个感受。 我那时候就是那个， 啊， 嗯，3-4岁吧，然后就是 3-4岁啊，3-4岁可能比我记事儿了啊。你所以说 看是看不懂了，主要是那个爸爸妈妈给你讲， 啊， 讲故事， 哦，是吧？啊， 两人在这拼嫩是吗？ 这部电影是经典。 嗯，哎，我问问孔文哈，就是前两年这个泰坦尼克号也是为了纪念它上映，嗯，就超过10几年吧哈， 嗯， 然后它做了一个 3D 吧。 啊，对， 你去看了吗？ 这个事情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去看。 嗯，我去看了。 你去看了啊？3D 版比原版的一个效果，你觉得怎么样？ 嗯，其实效果我忘了，但是我还是被这个故事深深的吸引住了。 还是故事好。 真的深深的吸引住了。 嗯嗯， 所以就是一个电影经过20年， 嗯， 20年其实在电影史上算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吧。 嗯， 但是仍然能够让大家就是，嗯，有这样的共鸣哈，有这样的感受。 对对对，嗯， 我觉得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嗯，首先他的这个就是我印象当中他的时长大概是3个多小时， 3个多小时 是吧？ 嗯， 就3个多小时，好像我们这20年当中，你还听说过有什么其他的片子可能会有这么长的时间吗？ 嗯，应该有是有的，但是能够达到这样的口碑和声誉的， 对，没错，所以说留在我们印象当中的还是，嗯，还是没有。 是的，但是在电影院里的3个多小时，嗯，你真的不觉得很长？ 对， 嗯，现在我们都说这是一部很伟大的作品，对吧？ 嗯， 但是刚刚孔文说的这个3个多小时，全片呢是3小时14分钟。 哎， 在上映之前，这个电影的时长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嗯， 然后很多这个影评家都说这部电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了，说一部成功的电影呢不应该是非常冗长的。泰坦尼克号的真实结局已经众所周知了，就是觉得它因为长已经失败了。 嗯， 这是一开始大家不太看好它。 嗯嗯嗯。然后啊，华侨直播平台祥光 祥光遍照啊，说大家早上好，也这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聊20年前的这个经典电影《泰坦尼克号》啊，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如果现在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就是你们20年前哈，就是接触过或者说感受过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的热潮，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分享一下。爽爽现在就是他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跟大家去交流，然后就是。哎、 有吗？ 我给你分享一个呗。 嗯，分享一个。嗯、 我看给你分享最近一个，就是，也不能叫最近啊，就是我看过的一个版本。 嗯。 啊，岳云鹏版本的看过吗？ 没。岳云鹏演谁呀、 啊？河南版的河南话版的《泰坦尼克号》看过吗？ 啊、你的这个涉猎还真是广泛呢。 啊， 没看过， 没看过吧？ 他演谁？你就告诉我。 这个有这样一段剧情啊，跟大家来这个，我给大家呈现一下，就是这个船呐、啊。 嗯。 这个时候已经触了冰山了， 嗯， 已经触了冰山了，然后这个海水哗哗， 哦，他演冰山， 哗哗就开始往船里就是那个就涌这海水， 嗯， 就两个人现在都泡在海水了，然后有这样一段对话， 嗯， 然后杰克就跟露丝说，露丝，船要沉了，露丝跟杰克说，是啊，杰克，我好冷啊，来。薄 突然 完全 接地气，接到了地下，接到了土里， 完全破坏了这个电影的艺术感和美感，是不是？ 嗯，就可见这过了20年，大家还在调侃、嗯、或者说还在不断的杜撰这个里边的桥段。 对对，也从它之所以也被选为这个题材，就是各种大家就是去所应用的这个题材， 嗯， 也就证明了它就是一个经典。 是的，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吧。我这个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这个小男生送的这个小礼物哈， 嗯， 这个泰坦尼克号的原声碟 啊。然后呢？ 嗯，没然后啊。 没然后， 嗯， 碟收了，人儿不行， 忘了。 哎，我觉得啊。行，要是大家就是比如说这个想了解我们的这个美女主播爽爽她的一些个人私人问题乃至于一些黑历史啊、嗯、我们就发现呢她喜欢什么东西咱就跟她聊聊聊着咱就给她能给她套出来。 钓鱼呢你。继续跟大家说这个泰坦尼克号哈，说这个泰坦尼克号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是它在97年上映的首日就拿下了票房的冠军。 哎， 嗯，而制作预算呢，在立项的时候是1亿美元，但是正式完成呢，总花费已经达到了2亿美元。这个可能在现在的好莱坞的这个票房的盘子里来说， 嗯， 不算是特别大的一个预算，但是在当年20年前，2亿美元啊，通货膨胀之前，那确实是真金白银啊。是很大的一笔钱， 对， 所以其实给电影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啊、嗯。 据说好像那会儿还要把导演炒了，是吗？ 对，就是想炒又不敢炒 啊， 因为要是炒了他的话，这个剩下的就是半拉电影就是没人能再驾驭了。 对对，而且卡梅隆当时也特别坚持。 是的，他非常的坚持。 对，好像我听就是说到这个钱的问题，好像就是当时花钱花的特别快。 嗯。 啊，肯定就好像没拍了有一半嘛，这钱马上就超了。 是的， 是 的。 啊、 嗯，但是20年后的今天呢，泰坦尼克号的全球总票房已经达到了22亿美元，翻了10倍。 那又数不清，嗯，零头数不清，嗯、 翻了10倍啊、嗯，确实是长盛不衰。而且现在呢，说美国约有7%的青少年看过《泰坦尼克号》的电影2次，而在那个年代，愿意去电影院二刷一部电影的观众，其实啊、这个不到2%。但对于《泰坦尼克号》来说，二刷的观众比例达到了20%，就是说那个年代大家没有什么二刷的习惯啊，就对于通常的电影来说，大概只有2%，但是去看2次《泰坦尼克号》的。10倍。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讲啊，能够走进电影院啊，我就什么都不说，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像我们就是把一部电影可能剖析的这么细啊、 嗯、 大家就是从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角度我们去剖析一部电影，大家可能就是觉得我就是觉得好看，我就还想看第二遍、 嗯、 我觉得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评价，也是最电影一部一部电影它成功与否，大家认可不认可，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 嗯 嗯， 我记得前段时间好像电影频道还在电视上播呢，我还坐那儿看、嗯、 还看呢是吧、嗯、 是的、 嗯、 啊，不仅是这部电影的剧情和它的这个制作哈、 嗯、 都让人印象深刻，其实这部电影的音乐 对 啊也确实在那个年代非常的火，Celine Dion的，对，然后到现在也是 我觉得好像 Celine Dion 也是因为这首歌成为了一线吧，超一线的女歌手， 没错， 然后一直到现在， 对对对，没错，那 20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啊， 20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啊，20年前。这波回忆杀，我们觉得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可以的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北京时间来到了8:26，我们马上要结束这个时段的微微一笑了。那在半点呢会有一个片花，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吧。在这个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迎来我们今天的北京青年榜样的板块。 好。 Seconds and hours. Maybe the high to take some time. I know how it goes. I know how it goes for wrong and right. Silence and sound. Did they ever hold each other tight like us? Did they ever fight like us?Mistakes of up and down, meet in the middle. There's always room for common ground. I see what it's like. I see what it's like for day and night. Never together, 'cause they see things in a different light. Like us, they never triedLike us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8:33，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团市委和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打造的新时代新作为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在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他说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为了展示北京青年的新面貌，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策划了这个系列节目。你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通过在微信找到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的嘉宾还有主持人一起互动。那在每一次的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中呢，我们都会邀请2到3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北京青年代表、北京青年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们的榜样故事，也聊一聊他们对于青年担当和青年责任感的理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又请到了2位全新的青年榜样的嘉宾，我在这里来介绍一下。应该说今天的2位嘉宾，像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预告过的哈，是维护我们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使者。我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位卢然，他是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他通过受理诉讼和办案组一起获得了北京市检察机关集体二等功，让市场上普遍存在的不符合这个环保标准的塑料袋基本消失了。同时他还凭借一己之力，利用新媒体平台编写完成了院行政公益诉讼宣传手册。卢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是卢然。 嗯，欢迎卢然，非常的年轻哈。坐在卢然身边的这位，哎呀，我们叫小麦肤色的这个

可能大家还觉得十分陌生。其实这是我们一项法律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由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就是为了保护与14亿中国人民都息息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它不同于我们过去被动的等案子审查犯罪的职能，而需要我们更加主动地走出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当然监督行政机关不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我们是为了帮助行政机关解决执法难题，推动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和行政机关一起保护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要求。但是在我办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我曾经多次遭遇到老百姓的质疑和不理解。他们跟我说，你们检察院的职能不就是抓贪官抓罪犯吗？为什么还管起了塑料袋？这也开始让我思考，其实还有很多人对我们这项工作根本不了解。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熟悉我们的工作？如何让大家认识到这是关系到每个人生活的大事儿，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想也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初衷。于是我开始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利用微信、微博等现代化的媒体平台，编写完成了我院的行政公益诉讼宣传手册，向大家详细地介绍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中来，共同建设我们的美好家园。终于，我的新方法奏效了，开始有更多的行政机关、更多的老百姓关注、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开始更多的参与进来了。今年，我们又陆陆续续地办理了多个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当我看到永定河边堆放了5年之久的垃圾被清走，孩子们在绿草如茵的河畔嬉笑打闹时，当我看到市政管网被修复，小区环境被改善，老人们在夕阳下悠闲散步时，当我看到小作坊被停工，粉尘污染被遏制，人们又重见蓝天时，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就是造福人民的。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为了保护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美丽中国的建设保驾护航。通过开展这项工作，我收获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我充分认识到了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检察官，我会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法治真正的造福人民，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谢谢大家。 谢谢卢然给我们娓娓道来了他的工作经历哈，其中有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检察官的职责呢，就是维护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是需要长此以往日复一日的去推陈出新，不断去完善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会请到另一位青年代表哈，李贤宝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刚刚也介绍过了，贤宝哥哥是之前一名军人，现在是维护安全的一名安保人员。那李贤宝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待会儿在他的讲述过程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同步播放很多他曾经去过的一些地方和参加的一些活动的照片，让我们来一起走进这个有着丰富经历的退役军人的故事，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我叫李贤宝，

北京的人生第一班岗。面向东方升起的太阳，我举起了右手，敬了个军礼，大声对自己说：李贤宝，你可以的。就是凭着这股劲，我一个月通过了试用期考核，三个月成为了部门的主管，四个月成为了部门的副经理。几年后的我成为了现在的机关党支部书记和副总经理一职。利用工作之余，通过保安行业的各种培训，我拿到了多个国内国际安保职业证书。我和我们的同事都很拼搏，因为我们知道给人民百姓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是我们安保人最大的梦想。今年五月，国家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这给我们从事职业安保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全新的挑战。如何让我们中国安保走出去，我们咨询了很多国内专家和安保专家、法律专家，沿着中国海上运输线逐个国家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政治生态。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紧张时间准备，在2012年3月15号，我们武装保安团队在斯里兰卡海上基地成功登上了中国远洋船只钢强能，实现了中国武装保安护卫中国船只零的突破，标志着中国安保团队有能力对本国船只进行伴随式护卫，打破了西方保安公司在亚丁湾海域持续的垄断和漫天要价的局面。截止今年11月，我们共护卫中国远洋船只3600余航次，其中重装护卫特兹船舶62航次，行程达到39000万吨海里，培训船员26400余名，驱离海盗82次，成功击退海盗袭扰62次，始终以零的失误、零的偷诉的标准保卫着我们祖国的流动国土。在护航时，曾经有一名船长问过一名国外的安保，说当我们在航行时遇到海盗的袭击，你们怎么办？国安保听完船长的话，很淡定地说，我们举起武器投降。当船长问到我们中国安保时，我们的队员是这样回答的，如果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我们还有自制的燃烧瓶和其他防海盗武器，如果这些都打光了，除非他们踏着我们的尸体才能接近你们，因为曾经我们是军人。船长听完以后，一把热泪盈眶地拥抱着我们，对我们说，你们虽然已经脱下军装，但有你们在，有强大的祖国在，我们有安全的底气，因为你们永远是祖国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意味着新的飞跃、新的气象、新的高度、新的作为。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作为一名职业安保人，我的梦想就是守卫人民安全，守卫国家利益，这也是我们中国安保人的梦。网上曾流传一句话，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对此我感触很深，我想说，感谢伟大的祖国，让我们能够在充满和谐稳定的大机遇环境中茁壮成长。同时我想感谢一下我自己，谢谢自己能够坚韧不拔，敢于吃苦，怀揣梦想，从未放弃。谢谢社会、国家、军队给我创造的机遇，从维护世界和平到 保卫祖国的流动国土，一路走来我无怨无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服务世界的和平发展，我责无旁贷。因为我是一名中国青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谢谢大家。 谢谢李贤宝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哈，能让我感觉到一朝为军人，终身身体都流淌着军人的血液哈。而且贤宝哥哥的这种状态，其实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年热映的一部电影，叫《战狼二》哈，就是整个的这个感觉、气质，包括你在宣讲的时候这种中气十足的状态，真的是我们中国军人的骄傲哈。能感觉到，只要站在你的身边，就有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这个感觉。好，那这个时段还有很短的时间了，我们简单的问问两位，先想问问卢然哈，因为我代表年轻的小伙伴问你一句，就是，在整个这个法律体系里，法院、检察院还有公安机关，他们三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相互配合的关系？可能比较年轻的小伙伴们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哈，这样也能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的主要的内容。 好的。关于公安机关还有法院和检察院呢，其实他们三个属于那种相互配合，然后这样一个就是说比较就是和谐协作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对于我们检察院来说呢，检察院其实主要的职能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所以说他可能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于指控犯罪，然后包括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反贪的这样一个职能。虽然现在就是说反贪的职能已经就是说合并到监察委员会，但是这是大家对于这个我们检察院之前的这样一个普遍的认识。然后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呢，公安机关可能跟我们衔接最多的就是，首先它一方面是有行政机关的这样一个职能，包括社会治安的这样一个职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于这个犯罪的一个侦查，主要是侦查，然后他们觉得就是比如说构罪，然后符合起诉条件，会向我们检察院这样移送起诉。然后我们检察机关呢就是审查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呢，我们就会起诉到法院，法院最终是一个裁决的机关，它是做出最终的判决。当然它的就是说除了刑事方面，还有一些民事啊，然后商事或者行政方面的，主要三者的关系就是这样的。那么就像刚才我在就是我的那个这个宣讲里边所提到的，我现在的工作职能呢，可能对于检察院来说是一个比较全新的职能。我们所在的行政检察部呢，主要是一方面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也是我们现在就是主要的一个工作职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能对于人民法院的这个行政审判行为也可以进行监督。对， 谢谢卢然，大概听明白了。其实检察院的职能呢，就是去监督这些我们国家的职能部门，让他们更好的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 然后来维护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和公平。谢谢卢然和李贤宝。那么我们时间马上来到9点钟，马上我们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李贤宝和卢然聊一聊他们各自职业的故事和他们身为北京榜样的一些体验。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其实我是学了6年的法律，然后完了之后选择检察院的工作。起初我对检察院的认识其实和普通人大家都一样，就觉得检察院可能最多的是惩治罪犯，然后指控犯罪。但是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2015年然后开始试点实行，今年呢也是刚刚2年的试点工作刚刚完成。 你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我是2014年开始参加工作。 相当于是你刚刚参加工作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之前对自己的设想，因为觉得非常喜欢检察官那种，就像刚才您说的，比较威严，然后能够在法庭上指控犯罪，然后觉得那个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一种手段。然后所以也是当时非常想当一名能够在法庭上唇枪舌战和律师进行辩论的这样一个公诉人。但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是这项制度设立了之后，然后起初大家对他都不是特别了解，而且也是一个制度创新。我发现就是我们的工作所涉及的这个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以及包括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还有您刚才说的就是民事公益诉讼可能会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等问题，我觉得这个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特别的相关， 特别近哈。 对，虽然我们在工作当中吧，就是我们监督的对象可能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比如说有一些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的情形，但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发现，其实我们行政机关我们现在依法行政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有可能很多产生问题的原因是我们行政机关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并不是说不作为， 他们可能也有一些盲区， 对， 或者没发现，或者说发现了可能暂时解决不了， 对，暂时解决不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检察院的这样一个行政公益诉讼手段，包括发检察建议的这样一个手段，能够更好的去助推他们工作。这也是我们对这个依法行政然后所做的一点贡献。然后呢再通过我们这种手段去保护和我们整个14亿中国人民都特别相关的这个生态环境，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所以我就越来越工作，发现我工作的意义，觉得就是我和那些站在公诉席上去指控犯罪的这些惩治罪犯的公诉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意义都非常大，都是一样的。 只是在不同的层面上， 对， 可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关注不同的社会面向， 对， 但是可能产生的这个效益，我觉得是没有高下的，对吧？ 对对对， 非常好哈。我们再来问问李贤宝，刚刚说了他，这个身为军人去这个苏丹啊，作为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一员，在那边的一些适应和工作的情况，那我们很快就会聊到你这个退伍的事情哈，因为这个《战狼二》也讲的是退伍军人的故事啊。我不知道这个贤宝哥哥有没有看这部电影，是不是很有共鸣？ 肯定看，肯定看。 非常的热血， 对，非常热血， 也很有共鸣哈。这个退役的军人，其实退役的这个过程，我相信是会在感情上会有一种撕裂感的，因为很不愿意离开这个集体。那除了这种撕裂感之外，可能自己的一个转型和未来都是很关键也很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也是人生中很至关重要的一步啊。当时你退役了之后是怎么想的啊？为什么会成为一名保安员？ 是这样，当初选择退役呢，因为我在部队服役了5年，在这5年内呢，我经历了太多的坎坷。这个坎坷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是维和的经历让我从内心当中有所变化。因为我觉得陪伴家人是最主要的，所以说当时我想的就是说离开我非常热爱的军队，我想回到地方来呢，多陪伴我的家里，陪伴我的父母。 你可能对于这种安稳的这种幸福的生活有更强烈的这种向往。 对对对对。回到地方以后呢，因为我在部队学了很多专业，很多专业呢，但是回到地方以后来到家乡，发现我所学的专业和地方的工作相对接了有点 出入， 有点出入。但是我觉得在家乡的发展和我到首都北京来，可能不一样。所以说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我想到北京来看一看，想到北京来闯一闯。同时呢，正好那年呢是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北京开幕，那时候我的想法是说，我在部队练就了这么多的专业，我想来到北京奥运会这边，我肯定能够为奥运做点事情，所以说我就来到了北京。来到北京以后呢， 从最初的工作也是找了很多工作，但是好像都不太适应。最后我想我选择做一名保安员。 因为可能就是每个人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会评估个人的这个优势哈，说我的最长板，我能够就是付出的最重要的这个才能是什么。可能我觉得贤宝哥哥能够给予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安全， 对， 所以可能成为安保员是最对口的，也是最直接的， 符合我职业的。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这个从军人转身成为一名保安员，这个还是会有一定落差的，对吗？当时心理上是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其实当时对于我来说是落差是非常大的。因为在部队当过班长，也当过单位排长，而且也获得了很 多 的荣誉， 对， 然后又是一名党员。那时候就想，哎呀，我怎么能当一名保安员呢？但是我一想，既然回到地方嘛，对吧，就要适应的环境。而且保安这个行业呢，并不代表它就是非常一个低微的一个行业。我觉得360行，行行都能出状元。我相信我如果说从事安保工作，本身它就对我的职业就是相贯通的。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我用心的去学，用心的去做，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够有成功。 贤宝哥哥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职业无大小，只要你付出的足够多，或者说你的技能和这个岗位非常的匹配的话，总有一天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对吧？那也告诉大家，在今年10月，在30万名保安参加的2017年北京市保安服务行业岗位练兵暨北京第二届保安职业技能竞赛大比武中，李贤宝荣获了第2名，并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的国家2级保安保安师职业资格证书。应该说这是对于你的这个职业素养和职业才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认可了哈。现在贤宝哥哥也成为了管理层啊，他现在成为了咱们这个华信中安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机关党支部书记兼副总经理一职。应该说可能更多的不是从事基层的工作了，保安工作，而是说我要去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安保人员，然后去更加关注这个城市中可能会有危险的地方，对吧？那现在身为职业经理人，你对安全的理解从军人到保安员又到管理层，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我对安全的理解，就像刚才我在宣讲过程当中说到的，安全就犹如空气和阳光。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它的时候，可能不经意觉得空气嘛，是吧，可能无处不在。但是当你真的在某个环境当中缺少这样东西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寻找。所以说我对于安全的理解呢，我认为有5大点。第一个呢是一种责任，尤其是作为我们从事安保工作，责任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我们守护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利。第二个呢，我认为安全呢是一种态度。无论是各行各业，或许你可能说按部就班的去工作，那就是一种态度。我觉得不是那样。我觉得作为安保人，尤其是在安全这方面，应该是责任更加重大。所以说在保持正常的态度情况状况下呢，应该更加的去精益求精，更加的去 要求 自己 做到滴水不漏。 对，滴水不漏做到最好。第三个呢，我认为安全呢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讲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长期的日积月累所攒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安全呢也是一种荣誉，作为我们职业安保人来说，荣誉也是尤为重要，也是非常这个非常作为自己来说吧，把荣誉看得还是非常很重的一件。 当然这是职业成就感的来源。 成就感。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安全呢就是安全就是一切。有可能很多人都说你这话说的挺大的，安全怎么可能就是一切呢？其实我想说，没有安全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保障。我们所从事的各行各业就没有一种安全感。

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把它宣传好，让老百姓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多的支持这个工作。 嗯， 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作为青年人吧，作为一个青年检察官，我觉得这种首先是创新意识，然后能够去接受新事物，并且愿意为这个新事物去贡献自己的力量的这样一种意识， 嗯，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嗯， 同时呢，我们也是青年人，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新事物，包括我们掌握的新技能， 嗯， 我觉得也应当去更好的去运用到我们自身的工作当中， 变成我们新的工具了。 对，变成我们一个新的工具， 为我们所用。 对， 好，谢谢卢然。接下来再问问贤宝哥哥哈，这个李贤宝的这个经历特别丰富，刚刚跟大家说了他身为军人，后来成为了这个安保行业的职业经理人。那在2012年呢，他还这个作为武装保安团队的一员，在斯里兰卡海上基地成功登上了中国远洋船只钢强轮，实现了中国武装护卫中国船只零的突破，也打破了西方保安公司在亚丁湾海域持续垄断、漫天要价的局面。对于这种海上的这个安全的保卫哈，可能我们这个生活在大陆内陆地区的这个中国的小伙伴们，我觉得是比较陌生的啊。贤宝哥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任务？ 其实我们首次踏上中国远洋船只进行这个武装护航，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当时的一个大环境。在当时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关注新闻，说索马里海盗亚丁湾区域又劫持了某某某商船啊。那时候呢，因为我们中国派出了中国远洋舰队进行亚丁湾护航，但是舰队护航呢，它是有规定的时间、规的地点、规定的区域，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区域呢，船只到达以后呢，它才能统一编队，统一进行护航，驶出亚丁湾海盗猖狂区域。那么这样的话呢，之前呢是因为大部分都是由西方保安公司进行垄断的，我们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而且我们这个团队十几位都是部队出身， 就是之前哪怕是中国的船只渡过这些比如说海盗比较猖獗的地方，他也必须要去用高价雇佣西方的保安团队，对吗？ 对对对对对。当时呢，我们就了解到信息以后呢，在我们这个我们董事长吧，这个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呢咨询了国内很多的一些安保专家，包括我们出去离开祖国到其他的沿线国家进行这个实地踏勘，所以说那时候呢，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能实现中国武装保安护卫中国船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和使命， 而且是一种非常光荣的事情哈。 对对对对。 也能感觉到从退伍之后哈，这个李贤宝一直没闲着，虽然一开始身为这个保安员有一定的落差，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在这个岗位上也可以有很多的作为，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安全是一切，既然它是一切，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所以你们的这个发挥光和热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感谢这个卢然和李贤宝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他们的榜样故事。听完了这两位的故事，确实让我感觉到，也像这个贤宝哥哥刚刚在他的演讲中说的哈，说这个和平、公平、安全、正义这样的一些词听起来很宏大，平常呢我们感觉他们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